再见，草莓甜甜圈，街角咖啡店，落下雨点。再见，黑白老照片，回忆电影院，埋进地面。再见，我们初识的那个公园，那天是谁先吻了谁，被谁遗忘的秋天。再见，那么多名车名表明显，最后我们只能带走名为回忆的花园。如果要告别，此刻今夜就要如果你只能打一通电话，你会拨给谁？ 向过去和未来告别，告别每段眷恋。